Thank you.

小桥，冰凉的露水打湿了衣帽，爱情的火焰在心中燃烧。啊，

儿汉的心儿醉了，啊，那儿汉的心儿醉了，心儿醉。